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韩国，不是啦，最近我六月那个时候，我有跟我的家人一起去韩国旅行，那个时候神有给一些信息我，所以希望今天这个信息可以带给你们祝福，来 next。所以我们所去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是在这个釜山，所以那个日子是放假那个时候，8号6月到12号6月，所以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是关系，关系 next。所以我还没有去的时候，就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比较紧张，因为什么？韩国那个时候有什么？MERS 好像杀像的会死人的嘞，那个时候已经死了4个人嘞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嘛，我就祷告了，神啊，要不要我们去，我不要等一下我的家人出事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劝我不要去啦，都很多人几千人已经那些已经 book 了的全部不要去，中国都好这个香港都好，那些旅行已经book 了的全部 cancel。 不过那天神有给我一句话，是在历代之上是这样讲，我们要感恩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的神是美好。所以当我听到这句话，神就叫我要感恩，我肯定要去了，去肯定会感恩，因为什么？神讲我是美好。所以为了这样，我真是没有担心，就我就放下，我就讲可以，家人我们一起去，我们肯定感恩的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神。所以那天第一天我就开始感恩了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所以8号我们去吗？7号我就准备，7号晚上准备要去吃饭，我就叫我的女儿帮我 check 一下关于韩国的情况，所以她就拿我的 boarding pass 来看，她就跟我讲什么呢？爸爸，飞机是1:15 AM 要飞早上，你知道我跟他们讲什么吗？我们明天1:15下午飞机才飞，我就准备明天才去，明天下午要不要感恩？如果不是我的女儿，我们就没有可能可以去了咯。当我明天下午才去，飞机已经飞了咯，是吗？飞机要几点飞？1:15 AM， 是谁搞错？是我搞错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公司帮我 booking 都是没有看到清楚，亚伯拉罕跟我说的都没有看到清楚是几点，我自己都是看错了，我就跟全部人讲是下午。所以那天是神就跟我说话，就为了这个事情神就跟我说话，他就问我这句话，什么比较重要？Next， 什么比较，sorry，OK， 那不，刚刚那个，什么比较重要？Sorry， 回去刚刚那个，什么比较重要？之前，不是这个，搞错了，还有一点啊。OK， 还有一点。OK，next，OK， 什么比较有价值的投资哈 ？OK， 所以那个时候神就问我一句话：什么比较重要，人还是东西？所以我跟你讲啊，如果那天我搞错了，那天没有飞到，我会亏了几千块，就会搞到我整家人都没有得去。你讲他们会骂我吗？还是跟我讲，爸爸没有关系啦，我们原谅你啦。小事啦，还是骂到我昏迷，你害到我没有得去，我这个饭店要做什么好？他待会讲。哇，你浪费了几千块，你这样几千块这样容易找啊？ 会怎样选择？耶稣为谁死？是不是你为你的财产死，为你的生意死，还是为谁死？对，耶稣是看重谁？人，人比较重要过东西，钱是东西罢了吗？ Amen。 所以有一段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漏了，在使徒行传就讲到保罗那个时候是带一个很大的风浪，他在船，很大的风浪来，他们就开始丢东西下海，都是开始丢他们一些别的，全部都是东西来的了，他们没有丢人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丢人？你丢人都是会轻嘛，那个船，对不对？他们丢东西下去就是为了那个船比较轻一点，不会沉。所以为什么没有丢人？因为人比较重要嘛，阿们。所以我们常常就说这个错误，我们丢人在海里，我们丢我们的丈夫在海里，我们丢我们的太太在海里，我们都是丢我们的儿女在海里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看东西比较重要过人，有没有这样做？不要笑啊，我肯定有了，你们我都有这样做吧，感谢主那天我的儿女我的太太不用选，如果不是我就被丢在海里了。所以记得人比较重要，不要看东西比较重要过人，要丢丢人，丢丢要丢丢东西，不要丢人，你丢人你就会伤害到那个人。Okay? 那还没有开始，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，什么是一个有价值的投资？也给大家看到了，我知道，大家都是有种种种种的投资，有些是投资股票，有些是投资在他们的事业，他们要赚多一点钱，有些是投资在他们的生意，赚多一点钱以后老了就翘卡不用担心，有些是投资在他们的这个交易越度越高，种种种种的投资，不过最重要是神如何讲，神讲什么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投资。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吗？来，董明你帮我做 约翰一书 刚刚那 二章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 那圣经跟我们讲，这个世界跟世界的东西全部会过去的，什么东西不会过去呢？会永远长存呢？就是行，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是讲哈，要去遵行，要去行。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，就是有价值。真是有价值，是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。那当我们这样讲，说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如何活在神的旨意？说什么是神的旨意？来，我们看一看。我不知道曾经他有分享过吗？这个有吗？还没有啊 ？OK。什么是神的旨意？神的旨意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是建立关系。哎，建立什么关系？我们再去看，建立两种关系，神与人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那耶稣来在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，都是为了建立这两种关系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恢复我们跟天父的关系，然后都是恢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耶稣来都是建立这两种的关系，很重要。 So next， 这个才到这里。Sorry 啊，我先讲这个了。什么比较重要？人还是东西？刚刚讲了，所以这里都使徒行传再读一读。 使徒行传27章18到19节，我们被风浪逼得身体，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 啊，七鸡跟那个啊那个蜂窝，他们丢在海里，不是丢人哈，不要丢人在海里。所以很重要的，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中心是建立关系，所以很简单。如果你所做的会破坏这两种关系，就千万不要做。OK， 如果你所做的会破坏这两种关系，人与人、神跟人与人的关系，你就不要做。如果你所做的可以建立这两种关系的，你们就多一点做。Amen， 容易衡量吗？容易衡量吗？就比较清楚了哈。啊，所以如果可以多一点建立这两种关系的东西，多做，破坏了就不要去做。啊 ，OK， 那啊，这个是我们所住的 motel 啊，不是 hotel 啊。我的儿子就问我。爸爸，为什么你找一间 motel， 为什么不要找 hotel？ 你知道 motel 跟 hotel 什么分别吗？ motel 有房间住罢了，没有餐厅啊，没有 gym 啊，没有 swimming pool 啊，什么都没有的啦，啊，是比较简单啊，都是比较便宜嘛，啊，所以我就住在这个 motel， 啊，不过这个 motel 不错的，很干净，啊，因为说我们去韩国，每一年我们都是有一家人去一个地方旅行的哈，就是通常我们是 budget 的哈，我们整个五天四晚才1000块的罢了一个人，啊，很便宜，包飞机票包 hotel 才差不多1000罢了 ，amen， 他五个人去才5000多嘛，啊，不过要住在 motel 啊，这个 motel 都是比较难找的，啊，不是在大陆啊，那比较小陆啊，不过没有问题了啊。都是 OK 了，很干净，很舒服下的。好，所以第一晚，那时候我们飞机是半夜的飞机嘛，哈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我就没有睡得好，啊，飞到那个地方，我就那个晚上，忽然间半夜我就醒过，醒了就忽然间感受到两个手指麻痹了，我就惨了，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中了中风？两个手指麻痹了，啊，为什么会麻痹啊？我就在开始，哎，为什么不会动了？我就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就一路要帮助他可以动回嘛，有 feeling 回嘛，哈，就啊弄有一段时期才哎开始有一点感觉了 ，OK 了，越来越好啊。等一下要问多个关系啊，我就没事了啊，好。那时候神就跟我讲什么呢？我们身体每一部分都是很重要的，包括两个手指啊，哦，啊，包括连两个手指，小手指都是很重要啊，哦。所以神那个时候就有给我一段圣经，我们请读《 哥林多前书》12:25。 哎，不是这个前面的， 啊， 哎， 爱你的身体 啊，对对对对。OK 好，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总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 Amen。 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叫我要好好去爱我的身体，因为说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顾到身体了，所以忽然间感受到两个手指不可以动，我就是开始很担心，要开始爱他。如果不爱他就麻烦，以后我要拿麦都是麻烦，会倒啊，你啊，是很重要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两个手指不重要，你要喝水啊还是什么，你都是会麻烦的。如果你身体哪一部分出问题，就整个身体会受苦的。好，所以神那个时候就给我这个身体，跟我讲这个身体的观念。然后我们基督，我们教会都是耶稣的身体，所以他就给这段圣经我。那时候他就跟我讲，不单单我要照顾我身体，我们在教会都是我们彼此要相顾，不要有分裂纷争，要彼此相顾。因为什么？当一部分身体受苦，好像都关在那边叫痛啊，我很受苦啊，我都是会感受到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是一体。Amen， 没有理由你的脚痛，你整个身体笑了。 啊，我很痛啊，在那边笑，没有理由的嘛，啊，除非神经出了问题了，啊，如果不是很正常的，你每一部分身体痛，整个身体会痛的。好像那天我两个手指出问题，我整个身体都受影响， Amen? 整个身体要关心它， Amen? 说跟你的旁边人讲，你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，不理你是属于身体哪一部分都是很重要的，没有你不可以的， Amen? 会影响整个，会影响整个身体的嘞， Amen? 感谢主啊，哎，要接下去是 OK， 来我们看 next。 So now 我每一次我就有去，我就有祷告，哦，那个时候神就，啊，叫我去一个地方，哦，就去这个布山塔尔。我不明白，啊，每一次神只是叫我要爬山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这样大致啊，爬山我是最怕的了。我去到中国都是叫我爬山，啊，我去了这个菲律宾都是叫我爬山。我去这个韩国他都是叫我爬山，他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爬上去那个山，后来还有一个刀儿的嘞，你看后来还有一个刀儿要上，哦，你猜我凄惨没有？ OK， 等等等等 stop OK 啊，为什么神要我爬上去，要我祷告啊？那时候还没有上去的时候，我就叫我的儿子，我每一次这个旅行我就叫一个儿子负责的。上去年我们去这个日本，我就带叫我的大儿子去带领，哦，安排一些带领我们怎样跑，你说全部韩，这个这次我就叫我的第二个儿子 David 带领，你说全部韩国话嘛，哦，给那些年轻人训练下，我就不要跟旅行团，旅行团没有训练他们的，哦，这个自己跑的肯定要 planning 的，你肯定要学怎样搭火车啊，搭什么搭什么巴士啊，哦，明天要去哪里啊，全部要 planning 好，然后我都是有给 budget 他们的，哦，不要超过这样多钱每个人不可以用超过这样多钱，啊，全部包在里面的啦，啊，飞机票、hotel、吃、transport、买东西，全部在里面。所以你真是要 planning 好了，不 planning 好就是没有钱买东西了。等一下，所以一个训练了哈。所以我的第二个儿子 David， 今年他带了。当然我是第一次带，肯定带不好啦，啊，带错路啊，带错路了哈，啊，好像这个啊，去上这个导游的时候，他有 escalator 的进口，他不要带我，他带我爬楼梯，送上去全部人骂他。Escalator 不用钱的嘛，都是，啊，我那时候真是辛苦，啊，因为说我这样胖嘛，都是有伤到这里啊，那时候说啊，都刚刚有帮我打针过的嘞，不是讲笑的，他是见证啊，现在还没有好哎，啊，要打多一次是吧？啊，说为了这样。就每一个人埋怨他，我没有啦，我鼓励他啦，他每一个人埋怨了，不要听他了，不要，我不要听你了。后来他就跟我讲，爸爸，我不要带了，我放弃了，我不要带了。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，当这样的事，他就开始有埋怨，你知道没有？知道我都带了这样辛苦，我有权利做嘞。不是我想的吗？他的第一次嘛， Amen。 所以我要鼓励那个刚刚报告那个姐妹， 你做得不错啊，很好，继续鼓励啊，继续加油啊，这样要鼓励他们。我们不要我们的期望太高，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在第一次要人家考到100分，哪里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期望不要太高，你期望太高会 伤到关系的啊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要期望一个人做太高，你就会伤到关系啊。So David 那个时候，就当这个事情发生，你知道什么事情呢？他开始埋怨，什么事情出问题？什么关系出问题？他跟神的关系开始出问题了。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开始出问题了。Amen？ 你看到他这两种问题一开出问题啊，就不是神的旨意了嘛？就你看到啊，一部分那个身体就开始不动了。看到吗？我两个手指不动了，会不会影响整个身体？ Amen？ 所以一部分的身体就开始不动了。为什么？当这两种关系受影响、受破坏，就会那个人就会受伤。你看到我们的手有两种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是跟那个头有关系。第二是跟我们别的肢体有关系的， Amen？ 神创造我们呢，都是有这两种关系的。我们每一个肢体有这两种关系的。头是谁？耶稣哦。肢体是谁？你跟我咯， Amen？ 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受破坏，那个肢体就开始不动了咯。Amen？ 所以整个身体会受影响。哈利路亚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了，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话，不要这样做、哦、做不好没有问题，期望不要这样高，继续鼓励他。 Amen？ 继续要侍奉。 Amen？ OK， 来，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神有给我三个信息、哦、第一个是给我自己的，另外一个是给教会跟家、哦、教会都是家嘛、哦啊、都是我自己的家，你们的家、哦、然后第三个信息是给谁的呢？是给神的国的。所以今天我就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神的国的信息，我就跟大家分享自己跟这个、教会的信息、哦、来，都给我自己。神再次提醒我了、哦、身体的重要性、哦、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身体，我们要好好去照顾、哦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一段圣经，来， 罗马书12:1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 Amen。所以圣经明明跟我们讲，不是献上你的脑、哦、是献上什么？献上你的身体，整个身体要献上去，当作什么？活的祭，不是半死在医院吊水那种 啊要献上什么？活生生的啦、哦啊、所以你要献上、啊、你的身体，当然了，你要照顾好，如果不是讲要侍奉神，在医院吊水就很难侍奉神嘛。Amen? Amen? Next. So 你要成为哪一种人、啊、第一种就最好、哦、哇，最 fit 啊，在那边跑。我就肯定不是啊。罗哥关有可能 OK 了，他每一天有打 Dennis 的比较健康、哦、可以跑。第二种就坐轮椅了，要拐杖了、哦、我就还没有啦，我还是啊、还是如果不小心我可能会跌掉第二种、啊啊、所以我真是要照顾我的身体。第三种就是很 凄惨、啊、在医院吊水了、啊、你这样去侍奉神，所以身体很重要的、啊、弟兄姐妹、啊、所以神在这提醒我，我这眼睛开始蒙了，有时候我认不到你啊，你不要怪我。很多时候人家明明看到你，你又没有当我打招呼， 那么很多人想我是很骄傲，不是，我真是看不见，蒙了，两个眼睛都是有 get track 了，还是很刚硬，不要去开刀。我的脚都是有问题，罗克冠知道，心脏都是有一点问题，一点肿啊，高血压几十年了，偶尔有高，惨不惨？我讲到太久啊，站在这里的脚会痛啊，真是五十多岁了，神讲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如果不是讲要照顾我的家呢，讲要继续侍奉神呢， Amen， 所以大家要好好照顾，另外一个身体都是很重要，我们要照顾啊，这个是给教会的 ，next， 啊，给教会的是什么呢？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，next， 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，OK， 所以这个身体都是很重要，你跟我都是要好好照顾。好，就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跟耶稣就跟我讲，你要接你我的身体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耶稣讲，你要接你我的身体。我回来都是要跟教会讲，你说接你耶稣的身体，你讲我一个人可以做到，没有可能的。好，我们大家要做的，因为什么？大家都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嘛，大家都是肢体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接你谁的身体？耶稣的身体，这个是很重要。那很重要的是如何去建立耶稣的身体呢？如果我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讲建立，就很简单。那个时候神就跟我讲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重点是我们需要建立那两种关系咯，神与人跟人与人的关系。当你建立这两种关系，基督的身体就慢慢慢慢被建立起来。那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嘛，每身体每一部分有两个关系的嘛， Amen。 手都是有两个关系嘛，跟头就是跟耶稣咯，跟别的肢体， Amen。 所以当你建立这两种关系，你就看到整个耶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。你如果这两种关系不强，就好像你的手不是很听话，就麻烦哦，那部分就没有好好建立起来，那部分就没有好好可以给主用。 Amen。 如果我的脚没有好好建立起来，我就跳住一脚，很难跳啊，现在都你怎样就奉神麻烦，对不对？如果整个身体没有好好建立起来，每一部分都是做他的本分，你讲那个身体会好好运作吗？没有可能。所以我就讲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， Amen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建立这两种关系，当你这两种关系一强，你就会好，你的身体就会好好运作，你所做的就会很有效。如果不是，我们就跳着一个脚，跳着一个手去侍奉神，很辛苦的， Amen， 很辛苦的。所以要好好建立这两种关系。所以第二 ，next， 我们看一看， 马可福音12:30-31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就是说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15:12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 Amen。那这个都是耶稣所强调的嘛？最大的诫命都是讲到这两种关系吗？全心爱谁？爱天父，然后要都是要爱你的邻居，好像爱你自己这样。 都是讲到这两种关系。Amen？ 需要去建立。然后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好像我爱你这样，都是讲到建立这两种关系。Amen？ 好 ，OK，Next。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找回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是属于身体哪一部分？我们是属于肢体哪一部分？然后好好在那边发挥功能，好好在那边侍奉。你是脚就做脚，你是手你就做手，你是眼睛你就做眼睛。Amen？ 这个你要找回。你是属于哪一部分？那是属于哪一部分？哪一部分不是我跟 Dr. 关安排的？是谁安排的？是耶稣安排的。所以我们要找回我们属于哪一部分。那如果手要做脚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不过你会很辛苦。可以啊，你可以用手来跑啊，你会很辛苦。不单单是这样，整个身体都是给你弄到很辛苦，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啊，做把戏那些可以啦，你试试看，肯定很辛苦的，所以肯定那个不是你的恩赐了哈。如果我这次我跟你讲那个例子哈，以前他们就想用我在赞美敬拜了哈。OK 啦，我就没有关系了，我什么都试试看嘛，哈！你不试试看，你哪里知道？啊，没有问题，要去试，试了你才知道嘛，你做了才知道嘛。所以我就赞美敬拜了，在祷告会了，不是在啊，在礼拜敬拜了哦，在祷告会我赞美哦，哇，我唱得很辛苦，大家听到很辛苦，大家整个身体都是很辛苦。肯定那个不是我的恩赐啦 ，Amen。那个肯定不是我的位置啦 ，Amen。So， 如果是不是的，很简单哦，就下来咯 ，Amen。不要死不下来，我不要下来啊，你不要拉我下来啊，你这样做我就生气你啊，不要这样做啦 ，Amen。你搞到自己辛苦，整个身体都辛苦。肯定不是你的恩赐啊 ，Amen。可以上，可以下，在施工啊，你要明白这一点。我们可以上，如果不适合，就下来啦。哦，不是得罪哈，不是。我们要找回你的本位是在哪里，好好在那个肢体那边侍奉，你会侍奉很高兴的，因为你是手吗？你作为手。你就会侍奉到很高兴，整个身体都是很高兴的 ，Amen。啊，就你就找到你的本位喽 ，OK， 可以移的啦，哦，啊，可以移的啊，记得啊，不是，这因为很重要了哈，我们要整个身体好好运作。哈利路亚，所以当教会的领袖叫你移啊，不是得罪你啊 ，OK， 要帮你找回你的本位，哎。Now, next. 好，我们再读。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十五到十六节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要为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 直到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，很重要。 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，唯有用爱心所成事化，凡事长进，以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，各界各安其志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 Amen。 你看啊，五重之分的啊，这个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老师啊、牧师，是为了什么？要帮助我们手做手，脚做脚。Amen。简单来讲了哈 ，OK， 手很重要哈。Next， 下一个啊 ，OK， 回去吃的，我是最爱的哈。 刚刚神跟我讲了啊，好，就不听话，就去这个，你知道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个亚洲最大的鱼的 market， 亚洲最大的 卖那个鱼啊，跟那个海鲜的，好，最大的哈，就是啊，你看哦，就很多什么海鲜都有啊，啊，你买了，你就要上去楼上，他就帮你煮，好，我们看看我们吃一些什么 ，next。Next， 啊，这些是一部分罢了哈，还有一些菜还没有来，吃鲍鱼啊 ，scallop 啊，那些生的鱼啊还没有煮啦，啊，就 一大堆啦，啊，种种种种。所以那天，我的太太就看那个 menu， 哎，她讲很便宜啊，她看少了一个零，她就拼命。order 这个都要，那个都要，这个都要，这个那个都要，哇 ，order 都一大堆哦。然后吃了啊，那单来啊，算一算，哎，惨哦，搞错了，吃了几多块你知道没有？百多千呢。感谢主了，不是马币啊，哈，韩国币啊，都是几百块哦。所以整班儿女脸黑黑了。你知道怎么吗？你要说我们有 budget 的嘞，你一餐吃了几百块，哪里还有钱买东西？所以他们就开始担心，所以要做一个选择了，要丢太太还是妈妈在海里，还是没有关系啦，钱罢了啦，你要丢他。丢妈妈还是丢钱在海里？这真是要选啊！啊感谢主啦，就神跟我们说话，我们没有丢我的太太在海里了、啊、OK 啦，没有关系啦，可以了、啊、都不是他想的嘛，看错嘛，对不对？看错嘛，哎，都是为了爱我们嘛，给我们吃好一点嘛。Amen, Amen. 说不要丢你的太太还是妈妈在海里了、哦、啊！人比较重要，好、哦、，OK， 记得啊。耶稣讲人比较重要 ，OK。Next， 我跟你讲啊，一个这样的 trip 啊，都是可以学习很多东西的。好、啊，那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如何建立关系 ？OK， 我们知道啊。你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你要建立这两种关系，神的旨意都是要我们建立这两种关系，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嘛、哦、来我们读一段圣经好吗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Amen、啊、这个大家很熟的，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常常用的，神爱世人，他要为了什么建立两种关系吗？就给 ，Amen。所以你要建立这两种关系，你先要爱，爱就包括你要给 ，Amen。你不给没有可能的，所以神就给谁？给耶稣，耶稣愿意为我们牺牲，死在十字架。为了爱我们，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死。为了什么？要建立这两种关系。Amen。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？Next。Next。So， 肯定是要爱的。你要建立关系，你肯定是要爱。我们就要选择跑十字架的路啊！这个我以前有分享过啊。十字架的路就是爱的路了，就是耶稣的榜样了。都是耶稣所选择的咯，都是耶稣叫你跟我要跟随的，你跟我要跟随他的榜样的。好，我们看路加福音。好，来，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应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 Amen。 Now， 再次补习一下、哦、Next， 舍己是什么啊？以前有分享过哈，舍己是你 不为自己活、啊、是为谁活？是为耶稣，然后是为别人，不是为你自己。当你这样做就充满喜乐、啊、OK next。 什么是背十字架呢？就是愿意给咯，给什么？愿意牺牲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钱，我们这个生命，你的生命要给你的家人，你的生命要给你的教会， Amen、啊、这个是很重要。 Next OK 啊。OK， 所以那个时候，神就透过整个这个，当我们在那个地方，神就要我活出一个榜样了哈，给我的儿女太太看，就是要爱他们，要选择十字架的路，不要为我自己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是根本啊不可以跑久的，我跑久我的脚会痛，腰骨会痛。然后我真是要找地方坐的，我有机会坐我就坐下来让他们去跑、啊、我跟你讲这个 free and easy、啊、trip 不简单、啊、你都看到了、啊、然后、啊、你要搭地铁都是、啊、有跑一段长的路嘞，要找对的站，有时候错了就要改，爬上爬下、啊，有些地方 有电梯就还可以啦。我跟你讲整个路程我这是很辛苦的、啊、我都是这样搭字跑到脚很痛，不过我没有埋怨，我是充满喜乐。他没有看到我埋怨的，我是充满喜乐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不是为自己吗、哎、我是为耶稣，为别人，我是活在神的旨意吗？神要我帮助他们建立这两种关系，所以我根本是很喜乐的。OK， 我没有埋怨、啊、然后第二是什么呢？ Budget 嘛、哦、我没有为我自己买任何东西的，一个东西都没有，全部给他们买。当他们原谅他的妈妈的时候，没有关系了，我们还有没有韩国钱了，没有关系，还有一些美金啊，就可以祝福他们一下了、哦、啊，我就拿一些美金去换、啊、还可以啦。不过我没有买任何东西为自己，他们全部他们买好、啊、OK、啊、然后十二号我们回到马来西亚，十三号是我的生日，每一个都忘记，没有一个人祝福我，跟我讲一声生日快乐，都没有人买一样礼物给我，高兴不高兴？人比较重要嘛，不是那个礼物嘛，没有问题。然后他们知道了，他就喂、哎、爸爸爸爸很道歉哦，昨天是你的生日啊。我想没有问题sorry 啊 sorry 没有买东西给你。我想没有关系，我只一个要求，一个要求罢了，你要好好跟随耶稣，就好好学习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。我就给一个榜样你看，你都是要这样做，我就很高兴了。阿们，这个是最好的礼物嘛。来看啊，连求礼物不是为自己啊，啊，这个就最好了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这样教导我们的儿女，当他们好好跟随耶稣，耶稣会看顾他们。好、啊，我们不可以永远跟他们一起。所以比较会厉害照顾你的儿女。所以耶稣吗？你就好好要教他们如何去跟他，就没事。好、哦、，OK， 这个要祝福我们的儿女。OK， 来回去刚刚那个啊，这个是 全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。哎呦，又去这些最大的奖跑，没有了，我没有跑，我就找一个咖啡店在那边喝茶，他们去跑。新世界啊，像是新世界啊，啊 ，next， 然后我们都是有去这个Busan Cinema Center， 有很多戏看的。那个时候就没有 华人的戏，那个时候阿拉伯的戏 ，Arab 的是没有的。然后都是有看到一般那个韩国人在那边拍戏哈，这我们是看看不知道看到李明后没有哈？谁知道李明后是谁啊？年轻人才知道了，我们这些老的不知道。你知道李明后是谁吗？你的女儿肯定不知道。没有了，没有看到李明后了哈。最重要是不是李明后，最重要是谁？耶稣啊，我们有看到耶稣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我在吉隆坡啊，不是特意去的啦，我跟我的儿子搭火车就经过那个地方，哇，一大班年轻人在那边喊哦，啊，我说什么东西，去看一看，哦，李明后在那边。真是惨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哎，我有跟李明后拍照嘞，哇，全部年轻人讲我要看，我要，那个是他的照片罢了，我的那个 banner 嘛，我就站在那边，哎 ，David， 你帮我拍，不是这样重要啦，李明后啊，比较重要是耶稣，好 ，OK，Next， OK，So， 那这个是我们要排好哈。这个是很重要哈，那你看呢、啊？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施工，我们真是要排好，先建立什么生命，然后建立关系，两种关系，然后建立施工，你就没事。很多时候我们摆错，我们放施工先，就麻烦。那我就跟你们解一解哈。生命是最重要、哦、今天、我已经在我自己的教会有分享了关于这个建立这个生命，不过今天我在这里要注重这个生命嘛、啊、这个关系嘛、哦、那好，生命为什么这样重要呢？因为如果是一个小孩子，你在他在家侍奉，肯定侍奉不好的、啊、肯定会常常骂架搞乱、哦、你说他还不成熟嘛， Amen。 所以当我们注重建立生命，当我们越来越成熟，肯定我们做的事没问题的，好吗？所以生命很重要。然后第二很重要都是我们要建立关系，当我们这两种关系建立好，我们依靠到耶稣，我们依靠到他的恩膏，他的力量，我们有他的启示，他的带领，肯定侍奉不会有问题的。然后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关系好，肯定很好配搭的。如果今天我跟 Dr. 关吵了，你讲我会跟他很好配搭吗？没有理由的。如果我们的关系大家不好，怎样要一起通陪搭去侍奉，很难的。你说关系被破坏、啊、就当我们灵命好，关系都是建立到好，肯定那个事工会做到很好的，就是这个身体的比喻嘛，哈，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手啊，不是为自己的哦，你看到吗？手是不是为自己的？如果现在有个蚊子叮我的脚，手会去打死它。手是为谁？为脑吩咐它，头吩咐它。然后他是为整个身体打死那个蚊子，不是为自己的，都是为整个身体着想的。如果手不这样做，那个蚊子是 Aedes 惨了、哦、整个身体要去医院吊水。重要不重要？所以这个舍己的原则是在你的身体可以看到的， Amen。 那个舍己的原则啊，是God 的 design 来的，在你的身体你都是看到的。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关系好，不为自己，为整个身体，为 我们的头，肯定那个身体会运作到很好的。Amen？ 你会保护那个身体，你会好好照顾那个身体，好像我们的肢体这样。Amen？ 所以我跟你讲，如果关系不好，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吗？就有一个你都知道啊，关系好，大事会变小事，小事会变没事啊。关系不好，你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啊？小事，他就用 magnifying glass 来看，放大镜啊来看，惨了、哦、就变得大事啊。没事，他就挑一点事出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就肯定事工做不好喽，阿门。所以不要摆错。很多时候我们注重侍奉先，就死啊，做不好，像我的儿子这样，第一次嘛，给他机会咯，做不好就骂他，他灰心失望，受伤，两种关系受影响，开始埋怨，灵命就开始死掉，严重不严重？严重嘞！你不要看一个我的儿子这样啊。带领这样小小的事情啊，会影响到什么呢？为了事工伤到他跟神的关系，看到他跟妻子之间的关系，伤到他的灵命，完蛋。阿们，所以重要、哦、我们要注重生命，注重关系。好，来 next， 什么比较重要？是还是建立关系啊？这个都是我们常常选错的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好，最重要是什么？建立关系。 next 啊，建立关系哈。 next， OK， 还没有到这个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，当然了，你看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一个几天，五天，四晚、哦、都是会很多事情会发生。所以、哦 so,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有一点事情了，我们就不要为了事去破坏关系了、哦、我的大儿子跟我的第二个儿子都是有一些事情了、哦、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都是会有一些事情的了、哦、肯定会有的啦，一起做东西，一起侍奉的时候肯定会的啦。啊 ，Amen， 你在家都有吗？啊，不单单是讲那五天、哦、我跟你讲，我们每一个在家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，在教会都是有种种的问题的 ，Amen， 啊，最重要是我们要选择 ，OK， 什么比较重要？不要放事比较重要，当我们放事比较重要，我们就伤害人，伤害关系。Amen？ 你就注重建立关系，事就肯定会做得好。你明白这个重点吗？好、哦，你要注重建立关系。当你的关系好，事就肯定可以做得好的吗？所以事做不好没有问题，不要为了事伤害人，伤害这两种关系。原谅他，饶恕他，继续之中建立这两种关系，就肯定这个人做的事肯定会越来越好。给一个比喻，你那个时钟是要给你知道那个时间嘛、啊、时间走准不准就看那个时钟有没有坏嘛。如果一个时钟坏了，肯定时间不准了嘛。不过如果那时钟是没有问题，好好，肯定那个时间就对。所以、so, 很重要的，我们这个人 OK， 肯定我们做的东西会 OK 的。 Amen。 所以要注重那个人 OK， 注重那个人比较多过注重那个事、啊、这个是神所教导。我就给一个比喻你了、哦、那个时候、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了、哦、那个时候我们、刚刚飞到马来西亚了、哦、在 KLIA 出来的时候，就在里面我们拿行李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，他没有选择去厕所。 当我们很紧张跑到去外面，加啊亚伯拉罕的车 park 在前面等着我们，那个路不可以 park 久的嘛，警察会来抓嘛。我们很紧张，要快点出去。我那个女儿就忽然间讲要去厕所，所以我们全部上了车等他一个人，全部很紧张，怕警察来，怕中三万，就全部开始生气了。为什么这样久的？哈，刚刚在里面这样久没有去厕所，为什么现在要出来才去厕所？会不会这样？常常我们会为了事伤害那个人，会不会？什么比较重要？去厕所是事嘛，做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比较重要，我就提醒他们哦，哎呦，刚刚神教导我们在补山什么东西 ？OK OK， 大家没事了。当我的女儿上车，没有人骂她。Amen。然后我问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就讲，后来了哈，我的女儿就跟我讲，那个时候在卡哥那边，在买东西那边没有厕所，不是讲我不要去。Amen。很多时候是误会嘞 ，Amen。那个时候没有厕所，不是讲我不要去。哈利路亚，说不要为了事伤害关系。哈利路亚，注重那个关系，注重建立关系多过注重事。我跟你讲啊，当你的关系好啊，你做事配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Amen。耶稣都是为了注重关系嘛。哦，哎，所以很重要。当你整个身体的关系被建立起来，彼此相爱，建立这两种关系，你的身体就会好好发挥它的功能。Amen。事就肯定会做得好。哈利路亚。哎，所以如果真是关系破坏了，如何？肯定会有嘛，哈、哦，啊，肯定会有的。我那五天都是有嘛，啊，不要讲在教会没有，肯定会有的，哦，说要如何？我们看一段圣经，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 说当我们有破坏到关系，哦，哎，真是站不稳了，要多一点为我祷告。当关系被破坏的时候，我们要恢复那个关系很简单，圣经跟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要彼此饶恕，好像天父饶恕我们这样，这很简单的吗？饶恕他就没事，再次和好、哦、如果不是啊，很多肢体开始受伤啊，就麻烦了，很快整个身体就在医院了。doctor 对不对？全部不要动了，麻痹了，讲好会变整个身体要在医院了，躺就在那边，麻烦不麻烦？都不要彼此伤害，如果有受伤的话，快快和好，彼此原谅、啊、关系好了我就该再一次啦、啊、如果没有彼此原谅，你跟头的关系就出问题，跟彼此之间的身肢体都是出问题，讲硬做可以 ，Amen。说快点和好，彼此原谅，再次那个身体可以好好运作 ，Amen。Next 还有吗？啊，原谅。Next 我看没有了。啊，对对，总结，说我的信息很简单的，我没有给你这个很复杂的哈 啊，这个是。很简单，第一，我们要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建立那两种关系，神与人跟人与人的关系。然后第二，我们要找回我们的本位，我们是属于身体哪一部分、啊、我们属于哪一个肢体，然后我们要好好在那边侍奉。 OK， 所以这个是重要，发挥你的功能。 Next，如何建立关系呢？就不可以缺乏什么爱，我们就要选择跑十字架的路。那如果关系受影响破坏，我们就要选择什么饶恕，就肯定 教会越来越好，啊，错了就改了，跌倒就站起来，没有问题的，肯定教会会越来越好，肯定我们看到整个身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，好好侍奉神，阿们。 OK， 谢谢大家，来交给罗克冠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 阿利亚，那我们给神烈烈掌声。我好像忘记介绍陈茂发我们讲员的妈妈在我们当中阿恩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叫他阿恩。来站起来，我们欢迎他。当孩子讲到这样，母亲是最高兴的了。还有他的弟弟陈茂德是吧？阿德德，来弟弟啊，我们欢迎他。等下跟我们团契一下。OK， 老爷请那些敬拜的上来，我们回应神一首歌好吗？第三条歌呢？我们回应神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要挑战，就在这边，我要挑战我们， you know， 我们是耶稣的身体。今天的信息很好，耶稣的身体，每个人都是在做工，但是在我们当中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到， you know， 没有做到耶稣身体，我还没有侍奉。我要挑战你，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回应神。啊，我们要跟神配搭，跟肢体配搭，跟头脑配搭，跟其他部分身体的部分配搭，还有。有时候你认为你侍奉了，还侍奉做，但是你还没有找到你的岗位。神的话语说，按其各自啊。我们没有找到我们岗位，我们侍奉的时候还很多挣扎。让我们回应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一起唱这个。 没有人 我们站起来好吗， 能与你相比，主耶稣你深深爱我， 让我回来了，让我们宣告， 唯有你是全能真神，回应我内心的呼喊，没有主耶稣你何等爱我，主你是全能医治者，改变我，恢复我生命，主我真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主我真相信你满有能力，你全能双手祝福我生命，没有人能与你相比，耶稣你深深爱我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，回应我内心的呼喊，没有人能与你相比，主耶稣改变我，恢复我生命，主我真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主我真相信你满有能力，全能双手祝福我生命，祝我深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祝我真相信 耶稣，我们所相信你的 能力， 你垂听双手，祝福我生命，祝我曾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祝我曾相信你满有能力，你全能双手祝福我生命， 你全能双手 祝我真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祝我真相信你满有能力，你全能双手祝福我生命。 是的，耶稣基督，我们要回应你的呼召，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身体。哦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有人还没有侍奉的，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，侍奉神，成为耶稣的肢体，每一个肢体，每一部分，互相配搭，哦，彼此配搭，跟头脑配搭，使我们把神的肢体建立起来，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哦，哈利路亚！如果我们还在不同不对的岗位，哦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来到正当的岗位，能够把一个健康的身体建立起来。兄弟姐妹们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是蛮有能力的，我的全能双手会祝福你们。哈利路亚，我是个祝福的神。当我在唱多次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回应神，你到前面来啊，我们讲员教会领袖会帮你按手，我们会帮你做祝福的祷告。我们看那个副歌， 主，我真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主，我真相信你满有能力，你全能双手祝福我生命，主，我真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主，我真相信你满有能力，你全能双手祝福我生命，主，我真相信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，主，我真相信你满有能力，你全能双手祝福我生命，主，我真相信你奇妙大能，你全能双手更新我生命。 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，我们非常感恩今天晚上听到这么美好的信息。神啊，我们把我们这个礼拜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，我们所去的地方，我们要见的人，神啊，我们家，我们的事业完全交在你手中。哦，神啊，你来指引我们，你来恩膏我们，让我们做这个礼拜，一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一切的事情，神啊，你来跟我们同在。哦，你来祝福我们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每一天你来给我们启示。哦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你选择关系